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旅日朝鲜人中央大会15号在日本东京的朝鲜文化会馆举行。由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和总联干部、各阶层同胞和青年学生参加。会上，议长许宗万做了报告。他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是主体的旅日朝鲜人运动的卓越领袖和旅日同胞的慈父。他以独创的海外侨胞运动思想和英明领导来指引总联一直走向胜利和光荣，对旅日同胞关怀备至，给予莫大恩情。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是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的英明领导下大放光彩的。如今因为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在，所以进入新的主体100年也在光辉的继承下去。他表示号召全体总联干部和同胞永远发扬光大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的革命生涯，以及他为旅日朝鲜人运动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领导业绩，竭诚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向全世界彰显总联的威仪。大会上宣读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的信。另外，同一天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金刚山歌剧团艺术人音乐舞蹈综合演出和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总联中央图片展在东京的朝鲜文化会馆分别举行。